里已经来到我枕边，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。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，怕没权利继续留恋。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，没了那一张会翻开的勇气。故事何样味，终极是分离，不敢好奇真乌结尾。犹如无人温通，秘密现在被揭晓，每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，欢乐今宵虚无飘渺，再没余地继续缠绕。谈情一世，发现愿望极渺小，留下一点距离余味犹自心跳。欢乐今宵虚无飘渺，那样动摇不如罢了。犹如无人敢碰，秘密现在被揭晓，每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，欢乐今宵虚无飘渺，再没余地继续缠绕。谈情一世，发现愿望极渺小，留下一点距离未有自心跳。欢乐今宵虚无飘渺，那样动摇不如罢了。欢乐今宵虚无飘渺，那样动摇